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从学生成长规划手册谈起，为什么三代人都会选择广渠门中学。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对话京城名校的一个特别篇，因为广渠门中学在今年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学生成长规划手册，非常有新意。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学生家庭一家三代都选择了广渠门中学，究竟原因是什么，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详细为大家讲述。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来关注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市疾控中心公布中小学课桌椅尺寸表，减少桌椅高度对学生视力影响。东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行动启动，强化家校联动，严控视力不良检出率。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高校开展校园不良网贷风险警示教育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号公布中小学课桌椅尺寸表，为调整桌椅高度提供参考。据了解，孩子身高不同，对应不同型号的桌椅桌面座面高度也有不同的要求，如1.65米到1.79米的身高的孩子对应的桌面高度是73厘米，而身高在1.43米到1.57米的孩子对应的桌面高度应该是64厘米，相差9厘米。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学生看书写字使用的课桌椅高度与其身高是否匹配为儿童近视的因素之一，不合适的课桌椅将会对学生的坐姿、视距等近视发生相关因素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导致视力不良。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学校教室物质环境检测，提高学生课桌椅的符合率。东城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行动启动仪式12号在东直门中学举行，全区将在政府主导下强化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综合防控机制，严控视力不良检出率的增长幅度，营造共同关注学生视力健康的良好氛围。请听本台记者张征的报道。 在学校里边确实学业压力是很大，所以就要去珍惜学校给予我们的这个保护视力的方式，比如说每天早上的晨跑，然后和每天的这个2次眼保健操，然后好好珍惜这个时间去保护眼睛，然后减少近视眼的发病。 来自171中学初三年级的赵书朗，母亲是高度近视，父亲是老花眼，但是自己的视力一直保持在良好的程度。东城区作为全国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全国健康促进试点区，从2016年开始实施青少年健康成长2020工程，学生近视防控计划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并且连续3年全区学生近视发病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东城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所长高爱玉表示，除了学校社会关注之外，必须要形成有效的家校联动机制，防控近视的发生。 现在就是大量的科研证明，就是户外活动如果每天保持在3个小时，能够极大的降低这个近视的发生率，减缓已经 近视的孩子的这种进展，但是现在孩子真正能够到户外活动的时间就是得不到保证，所以我们这个这项工作呢必须家校联动。 今年东城区在落实健康成长2020工程的基础上，区教委、区卫计委又联合制定了东城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方案，在政府主导强化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综合防控下，还将专业医院、医疗机构等专家纳入防控体系，严控视力不良检出率的增长幅度。高爱玉说， 下一步呢要把医疗机构纳入到我们这个领导小组中，包括目前有同仁医院、普仁医院和第六医院，包括这个妇幼保健中心专业机构的一些专家，定期到学校对家长进行这种专业的培训。另外呢，就是我们想未来呢，就是能够开辟一些绿色通道，对一些重症或者是疾病的这些孩子，包括这个重度近视的，能有一个绿色的通道，就及时的得到治疗。 关注下一条消息，随着开学季的到来，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开学经济，试图利用校园贷诱骗学生。对此，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集中开展校园不良网贷风险警示教育工作，开设金融安全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树立金融理财观念和金融安全观念。部分大学生缺乏正确的消费观，未能处理好学业与消费的关系，是导致自身陷入校园贷不能自拔的原因之一。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群体的理财教育和消费引导，提高对不良网贷的甄别抵制能力，同时甄别和防范非法校园贷需要群策群力，监管部门要睁大眼睛，学校方面要提高警惕，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从学生成长规划手册谈起，为什么三代人都会选择广渠门中学。之前呢曾经请那个新颖校长，然后包括这个其他的几个校长啊，来讲了讲广渠门中学集团的整个的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几代人都选择广渠门中学呢？在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来自于广渠门中学的副校长新颖行校。 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广渠门中学的王雅琪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要讲讲这个，首先咱们先讲讲这个学生成长规划手册，再谈谈为什么三代人都会选择我们的广渠门中学啊。学生成长规划手册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里面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啊？因为这是在我们的今年的开学典礼上发布的这样的一本手册，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好。 今年呢，我们在9月1号的开学典礼的时候，广渠门中学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一份特别的礼物，我们叫它开学成长大礼包。那么这是一本广渠门中学的德育课程的校本教材，我们在这本校本教材当中呢，从阅读、兴趣培养、特色发展、孝老爱亲、文化传承，包括学生的行走天下等十个方面，为广渠门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6年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做出了一个具体的规划，也是一种指导。 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跟指导的初衷是什么？是因为现在学生们掌握不好这样的一个度吗？是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的这样的一些德育的教育吗？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好的教学大纲，学生们进入某一个年级都知道未来自己要学习的课程知识的难度是多少，该怎么学习，但是总是在说德育教育，德育教育始终没有真正落实好一个课程化，让孩子们能够很清晰的知道我的综合素养的发展，包括品德呀、品行啊，那应该 在某一个时期应该做到，努力做到什么样的要求和标准。那我们这本规划手册就是想从德育的角度告诉孩子们，综合素质的发展应该从哪些个维度和方面去提高自己。 王亚琪老师现在是在广中的初中任班主任是吗？ 是的。 从您现在的教学的情况来看啊，尤其带咱们的自己班里同学来看，现在你觉得这一代的年轻的学生们、学子们，他们现在最欠缺的是什么？ 咱们现在的中学生他们都是00后，他们从出生开始啊，这些孩子就接触了电脑啊、手机这种电子化设备。那么在这种多媒体的时代冲击下，其实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很多的时候最缺乏的反而是静心去读书。其实读书真的挺重要的。就是从功利的角度上来说啊，那么在这种新中考、新高考的这种指挥棒下，他现在考核的是学生的广度。但是很多东西不是功利的，从学生的这种身心健康发展来看，其实读书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未来成长是非常必要的。有一句话叫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所以其实读书不单单是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导孩子们修身立德，治心养性。而读书现在其实也是这一代孩子们他们往往最缺少的、 欠缺的。 对。 那么从书目的选择上，行校咱们选择了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书目，然后让孩子们去读呢？ 我们在推荐书目的时候综合考虑了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服务。所以我们的书目选择是由我们的各学科的老师共同商讨确定的。我们目前在手册上给初高中的学生各推荐了40本左右的书籍。那么从文学、艺术、科技、体育，包括心理和哲学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了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应该读到的书籍。当然为了这个书目的落实，我们也配合了很多的这个方式方法或者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语文老师会把我们推荐给学生的书籍再根据年级的不同做成了四季阅读，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推荐给孩子们所读的书目。 其实呢，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在做阅读活动的时候，有一些专家也谈到我们中国人现在的每年平均阅读的书目的量太少了。一年有的统计是 0.7 本，有的统计可能是4本，有的可能统计的是这个7本啊，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如果这初高中都在广中读，按照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手册中的要求啊，也不算要求啊，推荐这样的一个推荐的话，80本读完，一年相当于平均能读13本书。 我们是希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吧，进行选择。 不是说强制性的都必须读完。 没有，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推荐他们应该读哪些，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些书目里面，您觉得其中最大的侧重是在哪儿呢？是，对于文化素养的提升，还是说比如说我印象中好像有一本书，比如像保尔柯察金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书籍，它可能是对于孩子意志品质，包括对于他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培养。那么您觉得它会更侧重于在哪方面？ 我觉得作为读书来讲，我们没有一个硬性的要求。我们这些书目的推荐的确是考虑到了孩子们兴趣的培养，文学水平的提高。同样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也给孩子们推荐的书目中包含了这种励志，包含了这种品格的那种形成。所以都会有成长，只要是读进去都会有收获。 那么我看到其实咱们在这一本成长的手册之中啊，也分了非常多项啊，非常多项，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读书之外，也包括你平时在阅读一些报刊文摘，然后包括杂志也有一些相应的推荐。那么在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现在这个孩子们的获取知识的渠道很多，阅读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像刚才我们雅琪老师提到的，能够让孩子们修心养性。那同时呢，我们也要针对时代的这种变革，新时代的这种形式，那自媒体的还有这种电子媒体的这种出现，我们呢也推荐孩子们去阅读报纸刊，阅读杂志，甚至是让他们去听网络上的课程， 慕课呀等等课程、当然这些所有的推荐都是我们老师在事先学习和经历过的，把好的介绍给学生筛选出来，对。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并不缺乏获取知识的渠道，因为信息非常的爆炸， 手段很多， 但是都是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你很难去总结出来一个逻辑跟条理，然后去获取知识。很多时候到你脑子里边也是碎片化的，它形成不了这一个链条。那老师就是通过之前做的功课，然后把这些东西筛选出来，然后精选化。因为如果你在一个搜索引擎里搜索如何进行德育教育，我相信会出来几十万条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孩子们该读什么书，可能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对， 可能什么样的书都有，甚至有一些书商他可能这本书并不适合孩子阅读，但是为了提高销量，他也会打着这样的一个标签，最适合孩子阅读的100本书、最适合孩子怎么怎么样的那个10本画册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能不能经得起推敲，我觉得可能要画一个问号。但是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老师作为一个师者啊，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然后再去筛选之后，其实是把最苦的这段工作咱们在之前都做完了， 这是应该老师应该做的，对吧？就在那个指导学生、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老师们应该是作为首先是第一关，把好第一关的。 其实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也是要作为我们这个手册之中去推荐大家去阅读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有时候就在想，现在的孩子们每天啊都在跟电脑、手机、pad 为伴啊，因为这个是时代造就的。比如说可能再早的时代，我父母那个时代每天是跟珠算算盘为伍，到我这个时代就是计算器为伍，那么等到孩子那个时代以手机为伍，这是时代的特征，你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能怎么能够去获取，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就是咱们在手册里面类似于有各个大学的慕课的课程，那这个是怎么筛选，我们会不会还会更细化的告诉他们读哪些课程，哪个教授的课程。 这个是有的，所有的这些网站是我们的老师进行了第一轮的筛选，老师们在这些网站上听到的觉得这个适合我们中学生来看的课程，那么至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会根据年级的不同，指导学生具体看哪些内容。 刚才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这本手册它的一些特点，那么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再讲啊，因为里面还包含了刚才您谈到的带着学生们我们要去做志愿服务， 对， 然后包括我们要行天下啊， 行走天下、 其实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学校跟家长跟同学我们一起结合到一起才能够去做的啊。但是说到志愿服务，现在网络很发达，我们可以去北京市志愿者协会，我们可以去注册，我们可以参加志愿活动，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能注册上，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曾经也想参加，但是他的基本上一放出来咵就满了，但是 想做志愿的人特别多， 对，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我这种想做志愿的这种心情跟需要，那么作为学校来说，我们会不会去联系一些相关的机构跟单位，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实践呢？ 我们雅琪老师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已经是我们学校应该是很优秀的资深的班主任，你让他说说吧。 好，雅琪老师，那咱们怎么去帮助同学们去做这样的志愿服务呢？ 其实现在志愿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通过这些志愿活动也能引导学生那么有这种社会的担当和社会的责任，那其实这种志愿从小学到中学它一直都有，那么我觉得其实作为班主任在这里面就必须要有必要的环节了，那比如说我们班，那么作为班主任的我也会发动我们的家长资源，同时也会发动我的资源，去联系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啊，或者是比如说举个例子，之前正是在9月10号教师节那天，我们同组的一位老师带领他的学生到了涞水去参加志愿活动，那是一项什么样的志愿活动呢？在涞水的那个野姑村里面有一所小学，它只有2个教师，但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没有过多的活动，也没有过多的书本，可能甚至说他们的教师资源也不足，他们学生的 教具也不足， 对，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老说教师节这样我们怎么能过得更有意义一些呢？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带着学生驱车大概往返是13个小时， 河北 对，走到了那所小山村里面，对，走到那所学校里面，与孩子们度过了非常快乐一天，并且也带去了我们对当地两位老师的敬佩，因为这两位老师真的不容易，几十年一直坚守在大山里面，去给孩子们传递一些知识啊，传递一些快乐。那并且同时其实也经过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也与当地的那些小伙伴们建立联系。我觉得志愿不是说某一次活动或者是某一个活动，它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一种长久的一种关系的这种维持，同时带给我们彼此的不仅是这种关系啊，亲近啊，其实还有带给孩子们的一种震撼。我们的孩子回来之后写了很多的东西，这种感想不是老师说你必须要写的，他们是有感而发的。而且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厉害，都不知道他们写到什么，您猜他们写到了什么？写到了教育的不公平与不公平的关系，还写到了什么？写到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给他们的一个震撼，也包括在自检自身，我自己在拥有这样的多元化的这种环境之下，条件之下，我的这些做法，我觉得其实这种志愿活动很必要。那中间必须需要的媒介，学校、老师、家长，还有包括等等一些我们学校周边的社区，都是我们需要借助力量。 真的特别好，这是一个给予跟获得的过程。 所以刚才说可能在平台上登录网站会很拥挤，但真正我们指导学生做社会实践服务做公益的时候，有很多的渠道。我们现在把所有公益活动都让我们各年级的老师班主任们带领着一起去亲自做。我们的广渠门中学的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的这个优秀教师魏发团老师，他就是北京市的校亲模范。他成立的以他的命名的这个魏发团志愿服务队，我们广渠门中学有40多个。所以孩子们在周末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做公益已经成为常态。 学生们愿意参与吗？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上课外班跟学习。 您觉得孩子是更爱上课外班呢，还是真正愿意做一些能够体现他们价值和奉献爱心的事儿呢？ 所以这个阻力就来自于家长了。 还好我们这个家校合作还不错，我们这么多次活动，像雅琪老师他们组织的今年这最近的一次，是吧，都得到了家长的支持。 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在看湖南卫视有一个变形记这样的一个节目一样，更多的时候我们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是希望一方面我们能够给予当地一些帮助，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自己有私心，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从中获取到更大的力量，榜样的力量也好，还是作为这样的一次志愿活动，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难，所以知道自己的幸运跟幸福。 对，我们也希望坚持这么做，把更多的人带进来，然后把更多的这个人裹挟进来，一起去营造这种好的氛围。 广渠门中学在近20年一直是蓬勃发展的过程，一直在走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而且我们有红志班，非常文明。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包括有一些所谓的公号，也对广中的质疑，也是关于学校的成绩，他们认为都是红志班的同学拉高了整体分数。我们希望今天邢校在最后的3分钟里面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下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也讲讲红志班的同学对于广中来说意味着什么。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们通过这个各位对广中的关注呢，说明广渠门中学近17年来教育教学的增长的确是让社会很瞩目。广渠门中学在1995年在北京全国率先创办了红志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孩子免费就读高中。但是伴随着广渠门中学红志班的这个成长，我感觉上来说，红志班的成立对于广渠门中学来讲，最成功的地方、最受益的地方，并不只是让几千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圆了他们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让广渠门中学上万名的学生在23年来青春成长的路上找到了学习的榜样。那么青春路上的这种榜样，不仅是红志班的这学生的这种坚毅、感恩、勤奋、刻苦给了我们普通班的孩子的好的影响，我们普通班的学生的这种开朗、视野开阔、乐观向上，也给了红志班的同学很多很好的影响。这么多年来，我们把红志班的红志生和我们的其他学生混合编班在一起学习，用生命影响生命， 用尊重赢得尊重。所以我们近十年来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广渠门中学考上985大学的学生，如果仅以高三为例，那么考进了清华北大的学生多数都是我并非都是红志生。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红志班的数几十名孩子并不能够完全拉动广渠门中学的所谓的平均分。我们近17年来高考的升学率一本率都是接近或者是100%。那么这个成绩的取得，我们就看出来了，这种优质的良好的教育氛围才是促使孩子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根源。所以我也感谢各位家长对广渠门的关注，同时我们还是非常有底气的说，因为有了红志教育，有了红志精神的这种鼓舞，我们一定会给所有的孩子享受更公平更好的更优质的有广州特色的教育资源。 其实您谈到这点非常的好，作为今天的结尾也非常的合适。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优质的师资，同时我们有了身边的年轻的红志榜样在身边，更能够促进我们孩子的学习。今天也非常感谢邢笑跟王老师做客节目， 谢谢您。 好，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后部控制，扩散条件较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0到100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环保局获悉，北京空气质量再度刷新记录，8月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3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9%。 8月份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35微克每立方米，继今年1月份后单月浓度再次达到空气质量年评价标准2级限值，为近年来历史同期最低。各区 PM2.5 浓度在27到38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同比下降 2.8% 至 27%， 其中平谷、门头沟、怀柔等区浓度较低，平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等区降幅较大。8月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但更重要的是北京市持之以恒开展大气污染治理，近五年来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大力推进，环境效益持续释放，使区域内污染排放总量减少。下一步，北京将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策部署，聚焦柴油货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重点领域，继续深入调整、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积极。